欢迎来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是单人纺织日，我们一起来听一些古典音乐，适合即将来临的冬天。欣赏这是基顿·克莱曼担任小提琴爱乐管弦乐团演出史特拉文斯基的《田园》。俄国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的《田园》跟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田园》有什么不同？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听不见了，甚至常常伴有巨大的耳鸣，可是年轻时候住过的那个乡间，那错落在人家之间潺潺流过的小溪，化为音乐流过他的大脑、他的身体跟他的心灵，于是他把这些描绘下来送给了我们。

每次听贝多芬的庭园，都好像看到一幅风景画就在眼前展开。贝多芬的每一首作品都是向高贵的心灵致意。这是贝多芬庭园交响曲当中的溪畔风景。我们听到是由君特汪德指挥 NDR 交响乐团的演奏，在1990年的录音。听完了贝多芬的田园风景，再继续来欣赏，这是法国作曲家康特鲁伯描绘的田园。这首曲子，这是一系列的艺术歌曲，叫做《奥维纽之歌》。奥维纽地域点是在法国的中南部，也是作曲家康特鲁伯的故乡。在这里有火山，有山脉，有美丽的湖泊。这儿的水质清澈，也是法国的矿泉水的盛产地。康特鲁伯出生于奥维纽这个地方的望族，他也跟着当地学习作曲。他认为在民谣歌曲里面其实就有已经提炼出来的音乐的力量了，因此采集当地的民谣写了一系列的奥维纽之歌。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当中的几段选曲。 我们听到是法国作曲家康特·鲁伯《奥维纽之歌》当中的一段神曲《百雷罗之歌》。百雷罗也就是当地牧羊人在呼唤羊群的声响，的一个语言用词。这首歌歌词哦，其实没有太多的御寒，不过呢却是非常明朗的，好像也就是两个牧羊人之间的对话，就说你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牧羊女到我这儿来吧，这儿繁花盛开等等的。听到康特鲁伯的编曲配器，就好像当我们带入一片绿草地覆盖跟繁花盛开的山谷之间。不过有时候单纯就很有力量，就是民谣的力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再继续要来欣赏俄国作曲家史特劳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这首作品首演是在1918年的瑞士，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资源不够丰富，包括找到乐手啊，或者是够大的场地等等，所以史特劳文斯基跟他几个朋友，他们就创立了有点接近像贫穷音乐剧场这样的形式。也就是演出这首作品的时候只需要七个乐器，然后一个叙事者就可以完成一场表演。我们先来听看这个故事，它的内容讲的是有一个士兵，他利用休假期间回乡探亲，走累了在河边坐下来拉起小提琴。这时候呢，扮成一个小老头的恶魔听到声音就过来了，他愿意用一本魔法之书跟士兵交换他的小提琴。接下来故事就此展开了，我们来听听看史特劳文斯基《士兵的故事》。第一幕《士兵的进行曲》表现出士兵跋山涉水走向他的故乡的情景。 听到士兵的精彩的小提琴，于是他现身了。听到这段是恶魔跟士兵的对话，单簧管代表恶魔，而低音管代表士兵。士兵起先拒绝诱惑，然后单簧管再出现，继续说，我愿意以一本可以预知未来的魔法之书跟你交换你的小提琴。由恶魔化身的一个小老头，他说服了士兵用一本可以预知未来的魔法之书跟士兵交换他的小提琴，最后士兵答应了，于是去这个老头家过了三天，但没想到这三天其实在现实中是三年，所以当士兵回家以后，他的未婚妻已经跟别人结婚生孩子了，士兵绝望之后就用这本魔法书发了大财，成了富翁，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幸福，于是他再次的出门冒险。有一天来到一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公主患病发，就是没有办法吃喝，然后士兵前去医治，想要治好她为妻。我们听到这段是国王进行曲，就是士兵在宫中拜见国王的场景。在这里他也同样遇到了跟他来有相同目的的恶魔，恶魔想要以那把他骗来的小提琴医治公主的疾病，可是在玩纸牌的时候却把小提琴不小心输给了士兵。 在场纸牌游戏之后，恶魔赌输了，于是士兵就从他手中要回了自己的小提琴，他开始演奏。我们来听这首小小音乐会，也就是士兵从恶魔手中夺回小提琴之后为公主演奏的第一首曲子。现在听到是大兵故事当中的三首舞曲，这是士兵为公主的演奏，先听到是 Tango 舞曲，接下来还有圆舞曲跟梵音拍子舞曲。 从 Tango 转到圆舞曲，现在是演奏了这首 Ragtime 反音拍子舞曲，而公主就在士兵的小提琴演奏声中渐渐地康复了。在这一连串的舞曲演奏之后，恶魔终于败在士兵的小提琴技巧之上，但他非常不甘心，爬起来要窥探士兵的破绽，于是士兵再度拿出小提琴开始演奏，恶魔随着音乐起舞，最终跳得精疲力竭倒地。接着士兵与公主拥抱，看起来是个 happy ending。 士兵告诉公主有关她的故乡的一切，士兵要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就是公主，回到他的故乡。 不过这对新人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恶魔诅咒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士兵带着公主返乡，刚刚跨出国境就可能受到恶魔的诅咒。最后一首是恶魔的凯旋进行曲，也就是描写恶魔抓住正要跨过国境的士兵的时候洋洋得意的神情。还是恶魔战胜了人性。我们听到这是俄国的作曲家史达文斯基的这首大便故事。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古典音乐，在之前欣赏了俄国作曲家史塔文斯基的大兵的故事，接下来再来听另外一位俄国作曲家肖斯塔高维奇的作品。肖斯塔高维奇他是在1906年出生在圣彼得堡，他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受过作曲、钢琴等等的这些学习跟训练。他原来是打算以作曲家跟钢琴家的身份发展，在1927年还曾经获得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荣誉奖。在比赛之后，指挥家布鲁诺·华尔特对于肖斯塔高维奇的毕业作品第一号交响曲很欣赏，所以就建议他开始，应该算可以专心发展自己的作曲的工作。所以肖斯塔高维奇后来就以作曲家身份闻名于世界跟乐坛。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份录音很珍贵，是肖斯塔高维奇的作品，不过是他本人的录音演奏，在1958年。来听听看身为作曲家同时也是钢琴家的肖斯塔高维奇的演出。 Thank you. 我们听到是肖斯特高维奇的这首为小号钢琴跟弦乐团所写的四小调协奏曲的前面两个乐章，这是由肖斯特高维奇本人在1958年的钢琴演奏录音。创作这首协奏曲的时候是1933年，从1933到1958之间，作曲家本人应该算是经历非常大的转变的过程，跟很多的考验跟试炼。我们知道他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当时的艺术家都必须，他们的创作必须要符合党跟国家的指导原则。所以在写完他的第二出歌剧《马克白夫人》之后，1936年史达林看了这出歌剧之后非常生气，斥责这个歌剧是低俗粗鄙，有如原始人的行为，结果造成肖斯塔高维奇跟这出歌剧的许多作品都在当时遭到禁言。基于各方压力，他在1937年庆贺苏联共产革命20周年也写了他的一首第五号交响曲革命，以作为对当局的回应。官方似乎逐渐开始解禁，就是他的作品也使他获得音乐学院教职的工作。在二战爆发之后，他也写了一首第七号交响曲，也是对于祖国跟鼓舞人民士气的爱国色彩浓厚的作品。可是在1946年的时候，文化部长，新任的文化部长却开始对包括肖斯塔高维奇在内还有其他的艺术家，像是普罗高佩夫、卡巴列斯基等等展开批判，再次造成他的作品被禁演，同时学校教职也被终止，各种福利也都被收回了。要一直到1953年，等到史达林过世之后，他的命运才再次改变。所以他的一生起起伏伏，在这个苏联的体制之下，可以说思想检查永远是人类悲剧的开始吧。在那样体制之下，艺术家不能幸免，必须要表态，必须为广大民众的福祉写作正向的作品。而所谓的价值或道德都有党跟国家的方向的时候，这一刻你的作品受到肯定，下一刻却可能成为罪人。这是肖斯塔高维奇的命运，就像文革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状况，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再继续欣赏肖斯塔高维奇演奏自己的这首为小号钢琴弦乐所写的四小调协奏曲。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才听了一些古典音乐之后，接下来为各位念点诗吧。我有预告说我想念一位美国诗人 Mary Oliver 玛丽奥利弗的诗句，他写了很多诗，今天可能挑个两三首来为各位念出吧。首先要念我最喜欢一首《野天鹅》。野天鹅，你不必良善，不必跪着爬行100英里，穿过荒凉的忏悔，你只要让你体内那温柔的动物爱他所爱的。告诉我你的绝望，而我将告诉你我的。同时太阳和雨清澈的鹅卵石正在穿越风景大地，穿过草原，穿过幽深的树林、山脉和河流。同时野天鹅在洁净蔚蓝的高空将再次飞回它的家乡。不论你是谁，不论多么孤独，世界为你提供了想象，召唤着你，就像野天鹅那样尖锐并充满激情。它反复宣告你在万物当中的位置。诗人玛丽奥利弗的《野天鹅》，音乐选自皮里瑟斯的《Nevertheless》。 的池塘。离树林三英里，克拉普的池塘躺在橡树和松树间，岸边铺满灰色的石头，在深冬的旷野上，一只野雉鸡抬起它黄色的脚，猛然张开翅膀，闪耀着它青铜色的羽毛。一只母鹿激荡起潮湿的雾气，迅速跳过灌木丛飞奔而去。傍晚下起了雨，雨水从黑色的云层倾泻而下，敲打着屋顶，残留的橡树果实掉落在门廊，四处飞溅。我向火中扔了一根、两根，然后更多的木头。万物有时收拢起来，一把有图画的扇子，风景跟时间同时流动，直到距离感，比如说克拉普的池塘和我之间的距离彻底消失。界限像一只翅膀的羽毛全部滑落下来，万物彼此靠近，融合为一。深夜半睡半醒，躺在毛毯下，我留神倾听。母鹿浑身挂满雨珠，穿过松树潮湿的枝条，将长长的脖子伸下池塘去饮水。就在三里之外的池塘。Thank you. 雨下了一整夜，黑水塘沸腾的水平静下来，我掬了一捧，慢慢的花了很长的时间饮下。它的味道像石头、叶子，像火。它把寒冷灌进我体内，苏醒了骨头。我听见他们在我身体深处窃窃私语。哦，这转瞬即逝的美妙之物究竟是什么？ Monkeys. You do not have to be good. You do not have to walk on your knees for 100 miles through the desert repenting. You only have to let the soft animal of your body love what it loves. Tell me about despair, yours, and I will tell you mine. Meanwhile, the world goes on. Meanwhile, the sun and the clear pebbles of the rain are moving across the landscapes, over the prairies and the deep trees, the mountains and the rivers. Meanwhile, the wild geese, high in the clean blue air, are heading home again. Whoever you are, no matter how lonely, the world offers itself to your imagination. Calls to you like the wild geese, harsh and exciting, over and over announcing your place in the family of things. 刚听到就是诗人 Mary Oliver， 现在是83岁，他在一场现场的诗歌朗诵诵读我刚才有念的那首《野天鹅》，送给今天的你。我是雷光夏，祝您今天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